者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卢嘉熙，我国著名物理化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结构化学的开拓者。回望这位老人一生的轨迹几度曲折，从他出生开始就注定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1915年10月26日，卢嘉熙在厦门出生。这是从台湾迁居厦门后，刘种元卢氏家族的第二个儿子。刘种元是卢氏家族的灯号，也是卢家私塾的名号。年届不惑的东契夫妇又添了个儿子，全家欣喜异常。父亲给他取了个小名叫阿诗，阿诗天资聪颖，后来东契先生给他取了个正式的名字嘉熙，那是从《书经·嘉天之熙》一句脱化而来的，意思是感谢上天的赏赐。卢家原是台南赤嵌楼一带家道殷实的书香门第。卢家先祖立宣公于1895年10月26日率领一家老小渡海而来，从此定居厦门。 10月26日这一天啊，对我们有双重的意义。在我们纪念父亲生日的时候，就会想起我们的高祖领着一家也是这一天回到祖国的怀抱。 东契先生执教有方，在这位严父良师的启蒙教育下，卢嘉熙不仅打下了坚实的就学功底，并从小练就一幅清秀工整的字，养成办事认认真真的习惯。父亲经常提起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事迹，以及卢家先祖弃台迁下的往事，这对卢嘉熙的性格和人生观的形成很有影响。卢家血脉流淌着的不仅是聪敏好学的书香气韵，更有那爱祖国重气节的文化基因。中小学时代，卢嘉熙的表现十分奇特，他在接受正规教育后一路突飞猛进，以跨班跳级为常态，尽显学霸本色。1928年，他在大同中学校长杨景文先生的支持下，通过超前自学和临阵磨枪，顺利考取厦门大学预科。卢嘉熙的大学时代同样充满传奇色彩。1930年升入本科，他选择主系数学，辅系化学。张资拱教授当时是厦大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他根据对卢嘉熙的了解，建议他把主系改为化学。从第二学期起，卢嘉熙原先的选系格局改为主系化学，辅系数学。 当时他就是人家叫他困桶，怎么困桶呢？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一睡一盲头大睡就呼呼大睡，就打鼾，就打鼾。那么一睡十分钟，他又醒来，他这个补充能量的这个本事很大。 1934年，卢嘉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化学系，而他的辅系数学的学分也完全达到主系要求，只差一篇毕业论文，几乎成了双学士。他完全有能力同时完成辅系数学的毕业论文，可是当时家里发生了变故。在卢嘉锡离大学毕业还有整整一年的时候，东启先生去世了，家中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支柱。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和支撑起大学最后一年的学费，卢嘉锡开始在母校化学系兼任助教。在本科阶段的四年中，卢嘉锡一直是陈嘉庚奖学金的获得者。清末民初以来，出国留学在华夏大地渐渐成热成潮，令众多青年学子心向往之。当西方的科学技术已蓬勃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作为古代四大发明的故乡中国，在近代科学史上的贡献却是空白。华夏儿女只能走出国门，到西方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1937年5月，卢嘉锡三赴南京，以独占鳌头的成绩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8月17日，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名留学生从上海出发，远涉重洋奔赴伦敦。临行前，负责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的董事长朱家骅接见了他们，并分别和每个人谈了几分钟的话。他问卢嘉锡，你学成之后有什么想法？回国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报效祖国？卢嘉锡踌躇满志地回答，这也是他立下的誓言。离开上海时正值日寇进攻淞沪的第五天，远处的炮声不时传入耳鼓，眼前已呈现出兵荒马乱的征象。祖国的土地遭受着侵略者的野蛮践踏，怀抱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们在忧愤中奔赴海外。满怀憧憬，一腔壮志，上船后却遭到了无情的嘲笑。嘿，战败过的赔款学生！卢嘉锡分明听到有外国人用英语这样讥骂中国留学生，他极为气愤。庚子赔款是八国联军入侵后逼迫清政府缴纳的所谓战争赔偿，中国留学生花的原本是自己国家的钱，为什么人格上遭到如此的侮辱？但是他知道，为了最终洗刷这种国耻，中国的青年学子只能忍辱负重。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利用留学的机会，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他相信，科学能够救国。在伦敦大学学院，卢嘉锡师从著名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萨格登教授。卢嘉锡在萨格登的指导下从事人工放射性的研究，并以高效率的实验工作首次成功地分离出放射性卤素高度浓缩物。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相关的博士论文，并于1939年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化学绘制》上。仅用2年时间，卢嘉锡就取得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48年后，卢嘉锡被英国伦敦市立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因为当时物理化学发展最快的是美国，萨格登和另一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尔德分别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鲍林教授发出了推荐信。1939年秋， 卢嘉锡告别第一位导师萨格登教授，横渡大西洋奔赴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卢嘉锡被聘为客座研究员，也就是今天的博士后。他在鲍林指导下开始从事结构化学研究。这一时期，卢嘉锡对量子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做研究，他还经常去旁听鲍林教授的量子力学课，并一如既往地做笔记。卢嘉锡在掌握了晶体结构研究的 X 射线衍射法和电子衍射法等手段的基础上，先后与合作者承担了多项研究课题，诸如过氧化氢分子构型的测定、尿过氧化氢加合物的合成、二联苯晶体结构测定等等。他每每以简洁明晰的思路、巧妙新颖的方法迅速完成研究任务，表现了他在实验研究方面的出色才能。1943年，卢嘉锡与多诺修合作，采用电子衍射法测定了硫氮、砷硫等化合物的结构，解决了国际上关于硫氮类化合物结构的长期争论。由他设计的等氢魏森堡照相 LP 因子点阵倒翼图表，成为计算机发展出来之前国际上一直使用的方法，因而被收入国际晶体学数学用表，被称为卢氏图表。这几张当年在美国试验爆炸的照片是卢老多年的珍藏。这是卢嘉锡在研究室工作时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他的同事中站在前排左一位置的就是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先生。 当时啊，美国呢要我父亲参加研究原子弹，提的条件是三条。第一，要我父亲加入美国国籍；第二条就是不许和家庭联系；第三条就是将来你要回国就要通过美国国会批准。我父亲断然拒绝。我父亲说，我是中国人，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回中国去认我的祖宗。 卢嘉锡选择了密集较低的国防研究工作，由于这一明智的选择，他后来办理回国的事顺利了许多。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卢嘉锡的归国之心再也按耐不住，他谢绝导师鲍林教授的一再挽留，辞去国外的一切聘任，挥别旧金山，满怀科学救国的热情，踏上回国的航程。1945年12月，卢嘉锡回到祖国，积极投身科学教育事业，先后在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福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工作过，先后历时30多年。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以非凡的教学才能、执着的科学创新精神和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为两校一所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在参与全国性的讲学和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1946年初，卢嘉锡受聘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半年后，内战爆发。当时的国统区经济凋敝，物价飞涨，卢嘉锡一家的生活每况愈下，入不敷出，终于陷入窘迫之中。生活困顿之际， 卢嘉熙接到了在美国时和他一起从事研究工作的休斯博士的来信，信中建议他再度出国，或者干脆把家搬到美国去。他还随信寄来了当年卢嘉熙和中国科学家在研究室的合影。卢嘉熙十分感激休斯博士的一番好意，但他婉言谢绝了对方的邀请。当时国民党当局还曾派人软硬兼施，劝说卢嘉熙到台湾去，但他不为所动。1936年，卢嘉熙与吴逊立结为伉俪。心系祖国发展的卢嘉熙整日忙碌于工作，与家人聚少离多。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自由恋爱结合的，他们的感情特别好，可以说是相濡以沫嘛。但是他们这一辈子呢，聚少离多，他也顾不上家庭，是我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七个子女一手拉扯大的，但是他毫无怨言。1981年，我父亲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可是我母亲已经病倒了。他对我们七个兄弟姐妹说，我和你们的母亲是同甘共苦了56年了，可是呢，共苦的时间很长，同甘的日子几乎没有啊。 肩负祖国发展重任的卢嘉熙再一次选择了别离。1981年2月13日，卢嘉熙乘飞机从福州来到北京。5月19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卢嘉熙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肩负科学院和全国科学界的重望。此次选举标志着中国科学院领导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由行政领导为主向学术领导为主过渡。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并引起海内外媒体争相报道。 从嘉熙同志以后呢，那科学院的院领导一直都是科学家担任，也是对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划时代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带有重要意义的一个转折的一个时代吧。你们大概可能很奇怪，怎么叫嘉熙同志是吧？这点也是说明，就是卢院长当时在院的时候，就是很好的一个这样一个气氛。当时嘉熙同志一再说，都不要叫院长，做一个高深的这么一个科学家、学问家，但是非常平易近人、非常民主的这么一个作风。这点，我想首先就是非常怀念这一点。 卢嘉熙任院长后，首先领导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工作制度。学部以学术评议为重心开展工作，评议研究所参与制定全院和全国科技规划，复审全国自然科学奖的请奖项目，评定科学基金项目，审定全院研究生学位授予，评审院重点课题，组织重大攻关项目，组织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等，对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卢老担任院长的时期啊，正好是中国科技界进行改革的初期，那么与卢老为核心的科学院的领导集体通过深入调研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主要是要激发科研人员的活力，简政放权，使研究所呢能够更多的从事一些创新性的工作。那么卢老提出这个改革方案呢，也为科学院今后的改革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在第四次学部大会期间，89位学部委员提出关于设立科学基金的建议，经国务院批准，1982年设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此举被誉为在国内开辟了以基金形式支持基础研究的先河。卢嘉熙兼任基金委员会主任，科学基金的运用有力地 促进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 当然很多人说不少人从国外回来，所以对于成立一个自然科学基金这样一种方式呢，大家是都有一点同感。 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后，我觉得整个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基础研究有这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981到1986年，卢嘉锡担任院长期间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为中科院承担国家建设中重大综合性研究问题、高新技术重大项目研究以及基础科学重大项目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青蒿素、汉密尔顿系统的新几何算法、层控矿床地球化学、非线性光学新材料、高温超导研究、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与开发等研究中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中科院获得国家科技奖励成果200多项，其中自然科学奖占全国的57%，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一等奖占全国的12%。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实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85年，在卢嘉锡主持下，中国科学院批准17个研究实验室和2个研究所首批对国内外开放。卢嘉锡亲自兼任福州结构化学开放研究实验室主任。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以结构化学为主的化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也是这一年，卢嘉锡开始招收研究生，成为解放后在我国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先行者之一。 我是他的学生，大家可能很多年都讲到卢老的讲课水平是相当高超，我到现在还很难再找到在听的课有一个老师能够比他更高明。他从来讲课不拿讲稿，同时讲课也不是像现在两节课，他一讲是一个上午，只拿了一个提纲，经常有时这种台历卡片还是什么，讲得很生动，一般听他课的人每一个人都觉得他课堂很生动很活跃。他在我歌手会在复大讲课，比较远的在师大的老师他们都赶在八点来听课。 由卢嘉锡教授创建的厦大化学系结构化学专业和陈国珍教授创建的分析化学专业均处于当时的国内领先地位。卢嘉锡接掌厦大化学系之际，就抱定重振化学系的决心，竭尽全力为之策划与奔走。由此，厦门大学化学系进入中兴时期，从这里走出了后来被誉为走在世界前列的蛋白质结晶学家朱元，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田昭武、张前二、梁庆奎，和曾担任福州大学校长的黄金玲等一批优秀的毕业生。 他当时给我们上，我上物理化学以及后来上那些课的，他给我们出习题，是他自己从美国带回来一个打字机，打出字来给我们来做。我们做完呢，是他每一份字他亲笔改的，不是交给助教改，他亲笔改的勾了什么，哪里差了，那么最后还给你一个评语，非常强调说，任何一个定律都有它的局限性，你一定要搞清楚它的局限性，然后你才能够很好的应用它。作为一个像他这样一个学者哈，这样的跟学生亲密的这种接触啊，这是很不容易的。 1953年暑期，高等教育部在青岛举办物质结构讲习班，主讲教授是来自厦门大学的卢嘉锡和来自东北人民大学的唐傲庆。卢唐两人早就认识，彼此配合默契。唐敖庆讲授量子化学，卢嘉锡讲授晶体化学。人们发现两位化学家竟有那么多相似之处，同年出生，性格豪放，连风趣幽默也如出一辙。于是两位遨游于微观世界的化学家被同行戏称为一个共价键连接着的两个原子。1957年夏天，受高教部的委托，卢嘉锡、唐敖庆、吴征凯、徐光宪四位化学家聚在青岛编写物质结构教材。累的时候，卢嘉锡常常开玩笑给大家解乏。有一次他问徐光宪，你为什么不姓冰？你要是姓冰，加上我们三个唐吴卢，就变成了冰糖葫芦了。于是大家都乐了，疲倦之意也随之荡然无存。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在北京成立，卢嘉锡成为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此时他未满40岁。 他这个人脾气很好，但是呢，他有原则性的。我们这些跟他在他底下工作的，又敬他又爱他又怕他，就是说他对人呢要求很高，但是呢他性情非常好啊，所以你感觉到他这人很亲切，很亲切的当中他的原则性很强。 1960年，卢嘉 嘉熙调任福州大学副校长，亲自参与学校筹建工作。适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 从条件来讲的话，比下面那就是困难得多。他作为一个这个老专家，能够啊不怕困难的，我说这个精神是很可贵的。那个时候来福州的时候呢，是住在现在那个啊福大叫做乙型宿舍，刚刚盖起来，周围都是农田，应该说条件很困难，和厦大比起来是困难得多。我自己来讲的话是很舍不得离开厦大，但是看着他那个以身作则老专家的精神，这个也是我感到感动。他那个时候年纪比我大多了，都能够吃得这样苦，我难道还吃不了吗？所以后来我就跟着来了。 福大也好，要办不够说也好，我来的都是叫挖坟墓。我说我常常讲，我到福州来，我是挖坟墓出身的，挖了好久哦，我那个是困难的很。 卢嘉熙在建校之初就开始抓科研工作，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他亲自出面从科学院拿到课题。如物理无线电工程系承担的氧化镁冷阴极的研制，就是他帮忙争取到的。 我记得我们研究第一个 A1103 催化剂的时候，他说小魏你什么时候生产啊，我要去看。结果那天生产，卢先生搬了凳子坐在那个炉旁边，整整坐了上午，坐到一点钟，话也没，一定要等出炉。你看看，这个是1800度，坐在这里一直坐了一个上午，我是非常非常感动。说实话，没有卢先生搞这个化学模拟生物固氮，我们国家的合成氧工业的催化剂不可能在70年代。就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也不可能在福州大学地方院校建一个国家级的工程研究中心，这是不绝对不可能。我本人来讲也不可能评为工程院院士。 1960年4月6日，一项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重要任命，是刚担任福州大学副校长的卢嘉熙又走马上任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副院长。筹建中的福建分院包括在福州设立技术物理、应用化学、电子学、自动化、稀有金属、数学力学等研究所和生物物理研究室。1973年，福建分院地名为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卢嘉熙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运筹帷幄，奠定了物构所的事业根基。在他的领导下，福建物构所建所初期就开展了一系列科研工作。1965年，物构所派出科研人员参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为我国这项里程碑式的科学成就做出了积极贡献。1962年，首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来闽视察，在卢嘉熙陪同下参观了当时的福建物构所，并为卢嘉熙书赠《登古山》一诗。诗中人来挖石谷，我欲抚苍穹一句，正是对卢嘉熙志存高远的赞许。1973年前后，卢嘉熙和蔡启瑞分别提出有关固氮酶活性中心结构的理论模型，即福州模型和厦门模型。从此，我国在该领域走进了世界前沿。1978年，在迎来科学的春天之际，卢嘉熙以他学术的前瞻性，在国内率先倡导开展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合物的研究。

嘉熙任职院长期间组织开发研制的项目，使中国科学院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频频推出重大科技成果，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赶超世界科技的先进水平，为中华民族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重大贡献。卢嘉熙除了从事科研工作外，还积极参与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相关工作，如参加扶贫、治理直编、专项调研等活动。 我现在也不能做太多了，年龄的限制，智力现在我这个记忆力就是衰退，这个是很显明的，没办法。每一年呢，总要安排我一个任务，到某一个省还是某一个地区呢，去搞一点这个智力支边的这种咨询工作，那我也尽我所的能做的这个地方来做一点。我觉得这个还是发挥我一点这个作用，这其他的我这个作用算是越来越小。 1987年，卢嘉熙卸任中科院院长后，他作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领导人，继续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言献策。 那么他很凶善，知我中华、爱我中华、信我中华这三部曲，他认为这是三个层次。知我中华，知之深，爱之切，爱之切，心之力。那么首先要知，要知道自己的祖邦，知道自己的中华文化，才能够爱，才有动力努力来新中华。 无论从事科研教学工作，还是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卢嘉熙始终秉持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精神，为实现科学兴国梦竭智尽力。正是这样的人，一生殚精竭虑，为我国科学兴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很被烫伤，以为幸福值得勇敢，可惜最后还是走散。放手说真的不难，心碎该怎么计算，要搬过几个地方，换几个伴，才到对的人身旁。寂寞的房灯光别开得太亮，到夜晚更无处躲藏，要搬到什么地方，有谁陪伴，才决定停止流浪。装满楚楚的渴望，在冰冷的墙，爱永远没有回答。我倒在沙发上，闭上眼更害怕，只剩下天使陪着我说话。你有没有听到搬过几个地方，换几个伴，才找对的人身旁。寂寞的房灯光别开得太亮，到夜晚更无处躲藏。要搬到什么地方，有谁陪伴，才决定停止流浪。寂寞的房装满楚楚的渴望，在冰冷的墙还有说出门，还永远没有回答。 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